秦锦城下午啊得回公司开会，雷猛呢现在也不是个闲人了，所以啊这一顿午饭他们也没太挑剔，随便找了一间差不多的中餐馆便进去了。 客人您好，请问要点什么？ 秦锦城点了几个比较清淡的菜，便把菜单还给服务员了。雷猛呢只好悄咪咪地缩回了自己伸过去的手。 秦总，你这样不对啊。 有什么不对？你请我吃饭，难道由你来做主？ 秦锦城挑眉看他，理所应当。这话真没毛病，这听起来对的不能再对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雷猛怎么觉得这么不爽呢？菜端上来，雷猛瞧了一眼，这清淡的可以完全没有食欲了。 秦总，你喜欢这口？ 你要不想吃可以看着。 秦锦城心里啊我操了一句，这菜是拿水煮出来的吧，这也太好吧，清淡养生，关键是不能让对面那个小东西看出问题，他必须淡定。讲真心的呀，他平时口味啊真不这样。雷猛没说话，拿起筷子开口，入口的感觉还好，没他想象的那么不堪，也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的，他居然吃下去了两碗饭，菜也被吃下去大半，另外的一半被秦总解决了。他们用行动支持了光盘行动，挺好的。雷蒙是跟着秦锦城一起出来的，自己没有开车，所以回去的时候秦锦城也好心的把他送了回去。他前脚进办公室，简心后脚就跟了进来。 雷总监，雷总让你回来后去趟他的办公室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雷蒙转身后这发现简心并没有出去的意思，不由得又问， 你还有事儿？ 简心欲言又止，看了雷蒙一眼才说道， 这是早上会议的会议记录，这些是对方公司的资料，还有这个是关于这次这个项目。 哎，等等，你先等等，你这是在给我做工作汇报？ 雷蒙愣了一下，这些事儿他没有去吩咐简心去做，不过看起来他做得还不错。 不然呢？秘书室那边的工作趁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已经交接清楚， HR 那边我发了通知，我现在是你的助理兼秘书。 我知道了，文件先放下，你要时间有空余的话帮我把项目组成员的资料整理一份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简心觉得雷蒙好奇怪，一点总监的架子都没有。他原本以为雷少爷是个很不好说话的人，知道自己要被调过来的时候这心里还挺不乐意的，不过现在看来也没有那么不堪。搞不懂在公司这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传言了，算了，这些呢都不是他一个小小的职员该关心的事儿，高层之间哪里没有着权力之争的呀。他虽然进雷氏不久，但也看得出随着雷董的去世，雷氏的总裁之争非常激烈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孙子，继承权落在谁的身上似乎那都说得过去。简心走了之后，雷猛并没有闲着，他看得出秦锦城的工作效率很高，既然现在是合作关系，他怎么也不能拖了人的后腿啊。十分钟后，他收到秦锦城发过来的楼层结构图，嘴角微抿， 他起身下楼了。 简心，把我们公司旗下所有品牌资料整理一份给我，另外先陪我去楼下转一下。 雷红不打算在公司公布他的身份职位，那他就只能自己来了，正好看看哪些人是公司的人，哪些人是站队雷红的。雷红手里呢有一份名单，是雷老爷子弥留之际留给他的可用之人，去露个面，也给这些人安安心。雷蒙走在前面，简心跟在他身后。走过一个楼层，简心便给他详细介绍一下，这有什么人，男的女的，工作效率等等。雷蒙惊叹简心的工作效率，看来他眼光还不错，随便抓来的临时工或许呢可以转正了。 雷少。 雷蒙走进项目部，有半数以上的人站起来跟他打招呼，还有几个喝着咖啡的面带不善的看着他，也没有起身，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。雷蒙目光微敛，扫过这些人的面目，一一记下。啊，这么嚣张，直截了当的给他难堪，这到底是自持清高，还是狗仗人势呢？ 挺好，面对面的敌人总比笑面虎好对付。 雷蒙摆手招呼这些人坐下，他故意拖长调子，慢慢地扫过这些人的神色，看看新身份能给这些人带来什么样的反应。 与秦氏的合作，是秦景城秦总那个秦氏？ 有人大胆地问了一句。 是秦景城的公司。 雷蒙答道。这个人有些兴奋。 那太好了，听说秦氏出口必属精品，他看中的商业城区就没有不火的，我们能入驻他的商场是赚了。 这人的直言不讳让雷蒙很喜欢。 你叫什么？ 周瑜。 男人站得笔直，老老实实地答道。 周瑜？ 雷蒙愣了一下，这心想，还有爹妈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呢？ 啊，不不不，是周。我发音不太标准，鱼是大方无鱼的鱼。 哦，周瑜，好名字。你现在什么职位？ 雷蒙的问题转折太快，其他的人都是愣了一下，连跟在他身后的简心都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。周瑜的反应的确挺快的，拉过自己的工牌介绍了自己。 我是做项目策划的，前期的数据分析、市场报告，包括后面的方案书都是由我来写。 挺好。你现在手上在做什么项目？ 南方城市的一个小项目，昨天刚出差回来，方案书差不多3天可以出来。 看得出啊，邹瑜的脑子很活络，知道雷蒙这话的意思。这其他人也逐渐是听明白了。这位新上任的雷总监是亲自到项目部挑人来了，想做事的人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雀跃兴奋地往这边看，了解内幕的人都是一副淡然失落，内心不爽的回避的态度。还有一部分人那是不屑，那种不屑，那一面是不相信雷蒙能接下这么大的项目，对他的能力的质疑，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能参加这个项目，并且可以把他这个总监给干下去的得意了。雷蒙不动声色，暗自扫了一圈，心里基本有数了，转头便对邹瑜说道。 我这项目缺个人，三天后来找我。 邹瑜一听，眼睛都冒了光了。要说他进了雷氏好几年了，独立完成的那都是些小项目，还没接过这么大的项目呢。这更何况是由总监亲自带队和秦氏合作，内心的激动 是无法掩饰的。一个人的眼睛骗不了人的。雷蒙两次坚信他的眼光那是不会错的。邹宇可用。再说就算他看人不准，也要相信老头留给他的名单呢、啊。 雷少，邹宇不可以参加这个项目。秦氏的项目人选雷总一早就拟定，里面没有邹宇。 有人急不可待地站出来反对，态度强势，完全不把雷猛这个总监放在眼里。现场的气氛一时间剑拔弩张，大家都觉得雷大总监应该会发脾气吧，他一个新上任的怎么也得散把火呀。而雷猛却笑了，先是很低的笑声溢出来，接着声音变大，最后变成了哈哈大笑。他原本就长得英俊，那笑起来的时候更是盼故生辉，成为房间内的目光焦点。虽然他原本也是焦点，不过此刻呢便有些不同了。女人的眼睛里呢泛着光。 哇，雷总监好帅啊，太好看了，像画里走出来的花美男，还一点架子都没有。 男人的眼里呢，有闪着惊喜的，也有带着憎恶跟鄙夷的。